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继续消失的老菜系列啊，今天给大家请来了一位新朋友啊，是来自孔乙集团的出品总监，我们的陈庆老师啊，来，庆哥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 啊， 主持人好。 哎，我们那个庆哥第一次来我们节目，但我们在别的节目我们已经认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年了，是不是？ 差不多有很多年了。 对啊，最近我们这个消失的老菜系列准备拓展拓展，也不光局限在川菜、鲁菜，因为庆哥一直是做江浙菜的， 对，江浙菜跟粤菜还有创意菜这 块，对，哎，对南方的这些事儿比较了解，所以我们也扩展扩展现在大家的这个视野，因为原来啊，确实咱们京津冀地区鲁菜为主，现在其实也是鲁菜占大多大庇江山吧， 比数大， 对吧？起码就是一提老百姓吃的家常菜，好多基本还是以鲁菜为主的，底子是这么个底子， 必须是这个底子。因为你看所有的体系里头，当时我们原来是不是说笑话嘛？完了说我们那是辽菜、吉菜、黑菜，我师傅说让他等会儿，先说你那是用酱吗？用酱油吗？说用啊，好，酱怎么来的呀？酱是豆子发酵碰到盐，空开来就是酱，稠的是酱，空出来就是酱油。 对， 那你跑不了山东 啊， 你甭说你跑不出这酱去。 对，其实东三省包括京津冀地区， 山东都是， 基本就是鲁菜底子。虽然你根据各地食材不同，你有些许的自我发挥啊， 对啊，没错。 但是你要说从根儿上。 对， 你的技法啊，你的等等方面，还是在人家鲁菜的那个大系统里。 必须的，你看，这是说的是汁儿酱，还没说那个各种小料。 对， 葱姜蒜，你全跑不了，你还是人那底子。 对，包括基本的技法， 对啊， 是差不多。 锅也一样啊，你看锅、勺、铁刀。墩子板，你全是人家那套东西。 对，所以当时四大菜系老说谁第一，鲁菜人家老说自己第一，不用说别的，就说依我在测的菜有多少多少道，这个确实是比别的菜系在测的要多。你别管现在有多少人会做啊，但人能码出来的比你多。二就是人家一说，大半个中国基本都是我的底子 体系， 对吧？所以，但是这两年啊，我觉得。随着像咱们大城市的这种文化的交流，人口的流动，就是也不光是京津冀地区北方的朋友来了，全球的朋友，全世界各地的朋友，那都在全世界各地他聚会，所以大家现在的口味啊特别的杂。你说想在北京，不是前两天你看有人也争论说这个北京是不是美食荒漠，好多人说，我倒觉得呀真不是，因为像北上广深就是这个级别的大城市，不会是美食荒漠， 不可能， 对吧？你只是说这个地儿它原生有没有特别优秀的美食，你只能是这么说。但是你说你在这样的地方，你不会找不到好吃的。就比如说咱们现在在北京，你想找好吃的江浙菜也非常非常多， 对， 是不是？所以咱们今天给大家说一道江浙的。消失的老菜，这道菜叫葱花香芋，对吧？ 听着挺麻烦的，就是那么简单。 听着那个感觉就是拿葱花往香芋上一扔，然后蒸一下，是不是就这感觉？ 对，一般的给人家的感觉，其实，在中国菜原来咱们聊天的时候聊过，其实中国菜有很多东西是含蓄着写，它不像西餐，它把所有的调味料。口味性食材恨不得都给你表达特别清楚，好比说我是利比利亚火腿，然后什么杂食蔬，完了可能有什么 左 乙 小蚂蚁， 左乙小蚂蚁，然后一瓢完了之后什么什么汁儿，然后体，完你看哦， 主料荤素哦，全都知道汁儿啊，全都知道。 他是怕别人过敏。 哦，对对对， 他们是有这个，他们就是要求你所有的里边的东西啊，全部写清楚。因为有的人，因为国外的那个，我不知道是他们的那个体质问题还是什么 体质， 就他们的那个过敏的好像很多 很多过敏， 所以就是你这个菜牌上必须要把你里头所有东西都写明白。 你见过最长的有多长？ 我见过的也就没多长，这么小一扎就差不多了。我 写的特清楚， 对，就是主料辅料什么都写。 我去英国的时候在伦敦看那些沙拉跟你说的差不多，但是后边底下写着中文 啊， 沙拉 啊，就俩字儿， 我们就疯了。 对对对，所以还是得学英文，是不是？ 我说这事儿就让他拿来看，所以英文不好就没办法嘛，不能去西餐 啊。 其实中餐里的有很多东西，好比说原来我们说过狮子头也是仨字儿， 对， 很复杂， 对。 但是从头上去，其实你听着很简单，其实也很复杂。 嗯， 为什么？就是我当时我们去做教学的时候说这个菜是什么，我是不是一张嘴就说这是一个中餐最经典的菜？为什么经典呢？从第一改刀，它看着很简单，必须改着正正方方。第二，它运用蒸。这是中国人最传统的技法， 这也是咱们独有技法， 独有技法， 我觉得。 然后炸，炒，翻炝锅，才能出这个菜，然后我说这有这么复杂吗？那不是疯了吗？这就这一芋头，你来回折腾它干嘛？不是，他们为了是什么？让芋头越素的东西，变成一个可食性、可以想象的空间。所以这厨师的技法就是他能用到的更高深的技法，每个都用到恰到好处，然后组合成这个菜，而且口味性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有的时候中国菜是害人，你知道吗？就是特别害人，说鱼香肉丝哪有鱼，哪有鱼，你给我找鱼。 哦， 对，但这不一样，你知道，好多人说你这鱼香肉丝你给我找鱼，哪有鱼，其实没有鱼。它只是一个象形体，它出来的那个味觉感，原来发酵体， 鱼香是一个味型嘛， 味型的。 嗯， 芋头呢也是这样。他比如说我们从芋头开始选择，就是我们现在所有北方的芋头都是多茎筋 啊啊， 然后小而不圆，是椭圆的，基本上这种芋头。江浙的芋头呢叫芋奶 啊， 我们比这个稍微软一点，没这么老 啊。 但是呢再往往南走越来越大，芋头就是越来越大啊，从这边开始小小小土豆开始 啊， 也是椭圆，然后再往福建 大拳头那么 大， 大 拳头 啊， 然后在广西 啊， 俩拳头 啊，对， 哎，完了再不更大了 啊， 就广东那边都更大，所以它不一样。芋头的选择，它其实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淀粉物质，一个生成的根茎的东西，但是怎么去巧妙的给它把它的色给去掉，把筋去掉，然后切成正方块，哎，骰子块比骰子块大点，骰子钉大一点，写完了之后，把那个屉马刷上油，把它给蒸上。蒸什么？正好蒸它半熟，还不能蒸全熟。 嗯， 因为你蒸全熟就会很麻烦，芋头的水分就出来了，它的面浆就出来了。 嗯， 蒸半熟，然后滚什么？滚玉米淀粉。 嗯， 上面滚玉米淀粉，你滚完了不就成大真大色子了吗？大一号色子了。然后油温150度炸。 嗯， 全炸脆了。 嗯， 这是八成熟了。 嗯， 控出来。 嗯。 使这锅开始炒汁儿，炒什么呀？炒最原始的，就是综合性的，叫上海辣酱油汁 儿。哦， 哎，加番茄。 哦，哎，请客，咱先别着急，咱一步一步的说啊，就是咱先从选芋头开始。我觉得北方朋友啊，可能对芋头啊吃的还是偏少。 哦，对， 你说是不是？就是我觉得北方有一阵吃芋头的风潮是被谁带起来的？宰相刘罗锅。 蘸白糖 对呀、啊、就那里头不是有一集吗？ 四来蘸白糖， 那个皇上要吃，然后那个咱们那个宰相刘罗锅说对，那时候大家都看，只要出一个火的电视剧啊，全国人民都看， 手看烂了饭。 对，就是咱们那个宰相刘罗锅当时说这个芋头从广西进贡过来，每一个多少多少钱，说这皇上要是、 哦、 对皇上要是吃上这口了，老这么要，这国库什么，反正他就担心呀、啊、说这皇上你铺张浪费啊，这个意思就说怎么能把这个念想给他断了，是不是？说那个广西的荔浦芋头好吃，他给换成那什么修人鼠粮嘛，说吃的马嘴，是不是怎么着的？那是 那是 北方的芋头， 对， 就是说有点麻，根茎多，而且不好吃，塞牙。 所以那个是我记得北方人民啊， 嗯、 大多数人民、 嗯、 第一次吃芋头、见芋头，而且还不是太会做，就看人电视里弄那蒸一下。 嗯、 但是它有那个特大吧？你一般有时候你还不知道蒸多长时间，还容易蒸不透， 蒸不透 你就觉得特难吃。反正我小时候看完那电视剧，我妈就上街买了一个，就是人家那商贩呀，那个时候也有这意识，就不像现在，咱现在那个春晚上，比如说播一个什么什么小品什么的，马上你上那个某宝上一搜，人家就比如说陈庆小品同款裙子衣服，马上就时时有。 哦，是这样， 人家是这么快。那个时候呢，小贩也有那个意识，第一天播完那个宰相刘罗锅，说到那第二天你到市场。还就有了， 可以排了。 哎，刘罗锅同款荔浦芋头，当时就买了一个吃，不是那么好吃。所以静哥，你给大家说说，咱们现在这些芋头，嗯，北方的朋友可能确实了解的不深、嗯。 其实就是我们小时候啊，就是上学的时候，那时候为了便宜， 嗯， 芋头卖的特别便宜， 哦， 几分钱一斤、 哦， 因为没人吃，它根茎多。我们家是干嘛呢？是蒸了， 哦， 蒸完了自己撕，撕完了以后什么呀？有桂花糖就撒桂花糖，没有桂花糖就蘸白糖， 哦， 是蘸着吃的， 哦， 他们是当甜品吃， 啊、哦， 但是呢，原来广东人是炒芋头， 对， 这炒芋头是什么？人家把它打做碎了， 嗯， 炒完了呢，芋泥白果， 对， 所以这是一特别有名的菜，还有什么？芋头可以做成什么？做成羹， 嗯， 芋头羹， 嗯。 但是呢，北方人跟南方人的对食材的理解完全是不同的。 对， 为什么不同呢？好比说，我们作为一个最典型的，我第一次在粤菜厨房里吃到荔浦芋头扣肉， 嗯， 好吃，太好吃了。 对，它那 这什么玩意儿？ 一吸那个肉的一滋润它哈，芋头就怕干，嗯。 对呀、啊，妈妈说这是芋头，你没吃过吗？ 嗯， 我说这好吃 啊。 嗯，那咱们。中饭就偷吃这个吧。 对，我小时候那吃的都是什么？是不是？ 我们开始偷吃这个 啊？ 它确实不一样。为什么？它面筋度啊是筋度就没有那么硬，就不像北方这种芋头那么硬。 嗯。 然后呢，它是切完了之后炸一下。 哎 哎，炸完了之后再跟肉搁一块儿、 嗯， 再炒梅干，像梅干菜、 嗯、 就搁在上面扣上汁儿、 嗯， 直接蒸、 嗯、 蒸俩小时，之后一扣回来，肉糯。 嗯。 芋头软滑， 对， 就变成一起了，反正有咸咸的味道， 嗯， 那反呛就不一样。这种口感啊，我们都是干嘛？四个人分了啊， 嗯、 咔咔一分 啊， 碰、哦、一饭吃了 哦， 但是好吃啊， 啊、 嗯，但是你吃完了之后还不腻，为什么？芋头缺油，它缺汤汁， 嗯， 所以这种稀。但北方的芋头可是不是这样、 嗯， 因为它密度大，它含水量大， 嗯， 它出水 啊。 哦，它有一个叫芋头的蓉，但是这芋头蓉呢还发涩，所以你只有拿蘸白糖有颗粒感给它吃进去、 哦、 所以人家为什么说一定要蘸桂花糖，桂花糖算高级，那时候哪有桂花 啊、 哦、可不就拿点桂花粉碎噗往里打一点，哎，桂花糖，桂花糖蘸香芋 啊、 哦，咱觉得哎，这别名挺好听的，出门就让人说一顿、 啊。 这哪是香芋？香芋是那样的，比这大三倍。 啊， 哦，是吗？ 啊、对你这不叫香芋，你只叫芋。 但是北方有什么炒咸芋？ 哦， 就可以把芋头蒸完了，煎了， 啊、 煎完了，炒一个汁儿、 啊， 红烧的汁儿，哎、 啊， 一收，这也能吃。 嗯、啊， 也是一种配肉片的。 嗯， 但是都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发软， 嗯， 发水分大， 嗯， 发根茎。粗， 嗯， 它这是不好吃。南方芋头是细、 嗯， 很细很细， 嗯， 所以而且越大，其实含水量没有那么高，但是含小，它含水量倒高，就是大家记住这个， 嗯。 但是中国最著名的芋头就这三个产地， 嗯， 就是莆田， 嗯， 广东雷州， 嗯， 然后那个广西， 嗯，荔浦芋头， 钦州，哎，就这一趟线， 嗯， 靠海边人，因为都是从。有点最大的我见过，跟炮弹一样， 嗯， 就小炮弹似的， 哦 啊，可大了，差不多得三斤多 啊、 哦、啊，小的最小的最小的也得两个拳头那么大 啊、哦， 但是很好吃，尤其它是百搭的，算素食里头百搭， 嗯， 这种东西，所以它完全不一样，每个理解不一样，但是它是反着的啊，往越往北可能越甜，就得加糖， 嗯， 它难吃嘛， 嗯， 越往南人家可能越做咸。 哦， 不一样， 因为人家的芋头本身甜了。 嗯，对，没错，这 是吧？ 淀粉物质还多高。 对，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先从原料上补充一点点小知识，因为现在咱们在北京好多菜，像庆哥说的，粤菜什么的，经常也能吃到芋头。 但是芋头其实说这个主持人说的特对，原来的运输的条件没有那么好，所以芋头啊很容易到这边都废了， 就不新鲜了。 对、 嗯， 但是现在的就是物流极其发达， 哎、真 是。就我们曾经买过，从南方买过。买完了，我给我媳妇吓坏了， 背回来是吗？ 不是，给我媳妇吓坏了，这什么玩意儿，齁沉的 啊！ 看不见，其实削完了之后没多大。 对， 它但是很好吃，但是这很容易就是霉变，就是芋头爱上色 啊， 就是你要不用，你给扒完了以后，它马上氧化。芋头还真的不等时间，你赶紧拿保鲜纸包好了，你不包好了马上就氧化。芋头还有这问题，而且蒸完的芋头去了皮之后也容易氧化发黑。 嗯。 所以你吃的时候，你还就得要不给它煎炸了，要不就挂粉给它做了，你不还不能等，还不能回锅，芋头还特别麻烦，不能回锅。 哦，哎，刚才你看咱们把这个原料说了一部分，庆哥也说了，这个菜是他师傅告诉他是一个经典的中国菜。中国菜我觉得和别的菜系和其他国家的菜系，我觉得要说不一样的点，咱们在刀工上是格外讲究的。 对， 这个菜的刀工是不是也是非常值得说的呀，秦哥？ 它的刀工其实切成就是骰子丁，就是正方的骰子丁。就是中餐喜欢是什么？丝儿丝儿，片儿片儿，点儿点儿，末儿末儿，块儿是块儿，丁儿丁儿，卯是卯。这种菜呢，在南方里头就是说是最简单的刀工，因为它需要第二次复炸，所以它没必要把这个刀工做那么细。所以呢，它基本上切成就是大骰子丁，就是大拇哥大骰子丁，这种大骰子丁只要正方就行了，因为它主要是为了蒸透了它，因为你太厚了以后它蒸不透它，而且它密度又大，这芋头是最麻烦，你知道什么？我们蒸的时候都拿签子扎，为什么？因为每个地方的芋头前后还不一样，芋头到根儿很难受、 哦、 你还真得选，你扎一下、 哦、 因为它是都看着是发紫色，白点儿，棕白，但是到根部那儿还就是有点硬，跟上面还是不一样。就是蒸的时候一定在屉上刷上油，在盘子上刷上油，因为没有油，淀粉物质出来就给粘上， 粘上啊， 就全粘一块了。 对， 所以你板子得刷上油，屉板上也得刷油。我们刷完了就去蒸，这么着不窝水。 哎，那是不是像您刚才说的，它那个尾部的那个比较难蒸，是不是就您蒸的时候也得选呀、就是好蒸的，比如一共我瞎说啊，一共需要蒸十五分钟就差不多了、但是如果有尾部的话，你不得多蒸几分钟吗？那我就把那部分剔除掉。 是这样，就是我们选料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把它切出去，其实就是一个有多大呢？差不多两个大拇哥厚，就那个位置 啊， 基本上就扔掉了，不要了。 对，你们餐厅 要不它不均匀， 浪费。 我不是。它关键它不均匀，它你切成丁儿之后满桌找不着它 啊， 所以要均匀就差不多。 你把那屁股后那一块两个大拇哥那个都集成一盘一块蒸。 哎呦，太费劲了！你一蒸，我们一备料，人家备十份八份，不是说备一盘， 太浪费。 不，这可以干别的，不是说光是这个 啊。 我们可以给它刨蒸，刨成丝，然后我们可以炸， 跟薯条似的。 对。 啊、 我们刨成丝，炸成完了之后干嘛嘛？搁金华火腿、 哦、 拌着吃，特别好吃。 哦、 也是虚蒸，也是一个菜、 哦、 也是挺好吃的。但是那个能蒸透，因为你切的是细丝，它就好多。你稍微炸的一下，不就干了？干完你直接一虚个差不多一两分钟，特别好吃。你拌上那个金华火腿丝，完了搁一点小辣椒一拌，特别好吃，真的超好吃那个菜。但是我们可以就物尽其用，你分开用，你别说我老浪费。这改完丁之后刷上油，给它统一的时间去蒸，蒸完之后出来统一的是果粉，这样你好控制。要不 对 你这没法控制，您得说等会儿啊、我这尝一个，哟，老了，哎，这还不够火候，你这疯了吗？ 成熟度不一样啊。 对，所以呢，把这个做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得给它果粉，蒸完了之后果粉呢，为什么说非得要果粉？其实直接炸也能炸。但是芋头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它面上干，中间湿。 对， 它是一特别麻烦的事儿。 嗯， 就是我们做扣肉的时候，师傅老说这个一定要炸上色就行。 嗯， 那时候理解不了，说切成大片的芋头，你好不容易给它弄完了，炸干嘛不给它炸干了啊？炸干了，它不是吸的更多吗？ 对， 这不更好吃吗？ 对。 他说你们错了，因为那个棱角会糊化的太快 啊， 它淀粉物质含糖量高，它马上糊了之后就苦了。 哦， 你蒸完了就会苦。 哦， 说你稍微上色就行，一定型它就不会碎 啊。 我说是吗？他们就试，还真是那么回事。因为它那含糖量太高，它一炸完了发黑了吧？ 嗯， 你拿酱油， 嗯， 跟梅干菜跟肉都糊在一起蒸，蒸完了出来之后，那个边是苦的 哦， 它跟那个芯儿不是一个味觉感 哦， 而且还有点稍微的那么硬， 就是梗啊 梗，所以它还没法处理它 啊， 所以你稍微一愣，哎，上了色就出来，金黄色就蒸， 嗯， 它还不碎，吸完了之后还香的，它还能吃得动 啊， 所以它必须统一，所以这个炸呢也是这样，所以你就必须挂点粉， 嗯， 但是说好比说为什么不挂湿粉？湿粉就空了，因为湿粉是独立性的， 哎， 就怕个空， 是个壳， 哎，它是个壳，你这么着干粉上去呢，是因为它自己本身有淀粉。然后它又出水， 融合着一块 就揉在一起了，炸出来是半球状，等于稍微圆一点的方块，稍微圆的就这种方式来去做，所以也不太一样。就是大家有时候理解不了，说你这太费事了，你先切后蒸，蒸完了还炸，炸完控完了之后我们还炒， 嗯， 炒是什么呀？其实我们是做了一个汁儿， 嗯， 这个汁儿啊特别有意思。是使了两个东西特有意思，是上海辣酱油。 哎， 这是原来就是 对庆哥，我觉得可以给大家讲讲这个。其实啊，等于是一个咱们洋为中用的一个典范。 这还真是， 对吧？因为咱它虽然叫辣酱油啊，和咱们酱油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因为是什么呀？其实 这是人家上海那边传过来的，现在 这 港口进来的。 对，是港口。其实我们仿照的是谁？其实它有点仿冒，是国产化。 嗯， 它是仿冒的英国的李派林结汁儿。 对，结汁儿， 结汁儿。 嗯， 哎，这结汁儿呢来了之后，它供不上我们用。 对， 人家可能就是人家炒菜说 啊， 点两下， 对， 就够了。 啊， 我们这是 啊， 倒两勺，你知道吗？所以这量就在这摆着，你们又不知道人怎么弄。 嗯， 就我们就按照我们的风俗跟他们的风俗的结合点， 嗯， 出了这么一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很少北方人知道这东西，为什么？他们说上海有原来，大排面， 嗯， 就是拿上海辣酱油熟制， 嗯， 然后鸡排面， 嗯， 也是它。 对，咱们这边没面里头没有这东西， 没这东西吧？然后我们后来说炸鸡排，哎，倒的也是它， 啊， 嗯，所以它就是一用万用的东西。有时候我们做什么，什么都没有， 嗯， 我们想做个熏鱼。你就把它给歇了也行， 哦， 也能吃，哦，也很好吃 啊， 哦，所以它味道是不一样的。是在哪儿？是因为上海辣椒跟酱油是一点关系没有，是因为它有洋葱， 对， 辣椒， 嗯， 然后呢有些番茄酱， 嗯， 有黄芥末底，然后有栀子， 嗯， 然后呢有栀子，然后还有什么玉竹啊，还有一些新香料， 嗯， 和在一起打碎完复制的酱油。酱油是什么呀？后来人家说你这不应该叫酱油，但是已经叫了好几十年了，你要改吧，他也改不了。 他呀，只是色儿跟酱油像，其实真的是一毛钱关系没有。我这个东西啊，就是当时可能是人家上海那边的西餐厨师带进来了，带进来以后，人家是在西餐当中用，但是也是一个融合的过程嘛。 不是，都也得叫一名吧？ 对，他那个在那儿那个西餐厨师，他也教徒弟嘛，教完徒弟也有中国人，中国人觉得我这东西挺好啊，是不是这味儿？我们那中国人最善于各种洋为中用，是吧？那个这我做别的也能行啊，所以就给借鉴过来了， 对， 是吧？就等于是这么回事嘛。 但是借鉴完了回来之后，你没法去定它，定它完了就给它定义呗。酱油，当时可能我们的酱油就是种类挺少的，没有现在这一拉超市。我那天我去了一下，吓一跳 啊！ 各种大牌，就这几个大牌垄断的啊，夸一柜子，夸一柜子，夸一柜子，六排，我的天哪， 啊， 我都傻了！我说这有这么多品种吗？他们说真的， 现在这么多，不就是生抽、老抽？ 错了， 还有咱们普通的黄豆酱油、 嗯、 头抽， 没有， 也就 这你不知道吗？ 薄盐生抽， 还有， 对啊，还有什么蒸鱼豉油， 还有 红烧酱油， 对，具体到美味菜， 海鲜酱油， 然后还有什么，什么六脱自然酱油，还有什么透明固体酱油 啊，酱油膏， 酱油膏，完了酱油体，我看完我都傻了，我说这太丰富了，这个，

老江浙菜啊，这个葱花香芋啊。刚才我们把芋头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嗯，北方的芋头，南方的芋头，包括庆哥也给大家说了咱们国内几个比较有名的品种，包括芋头，这道菜咱们回来要怎么给它处理一下，炸一下啊，怎么这些怎么炸，怎么裹粉，都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刚才说到了截汁儿啊，上海辣酱油，那这个在北方的调料市场啊，见是能见着，但是啊， 黄牌 对，见是能见着，但是在普通老百姓的，起码在北京老百姓的这个厨房里头啊，少有，是吧？如果您是北方人，一般老百姓知道这东西怎么用的很少。您要说您是上海那边来的，有可能会用这些东西，但是这绝不是一个主流的东西。 不晓得，你不晓得， 对吧？对对对，你真的确实是不太知道啊。但这东西非常好用。哎，庆哥，你给大家说，这东西如果咱们自己在家，您觉得做一些咱们什么北方菜，这个东西其实是效果挺好的。 其实是很多炸品可以用，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炸品太注重配盐了。其实配盐的同时可以配汁儿。配汁儿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 它就是一个成品汁儿， 就是一成品汁儿。而且呢，因为它不是那么浓稠，它是稀释的，而且呢，它稀释在哪儿呢？它里头有不同的香料，而且多，好比说你像李柏林他自己的香类体系里可能有黑醋，有辣椒，可能有点番茄，但是它呢又比李柏林更丰富，好比说它有栀子，栀子那个味道，完果皮的味道， 对， 完它就不一样了，完了小辣椒的味道，它有点半酸辣那种感觉，它就不一样。但是这个可以配成什么呢？好比说我们煎个小的猪排，就配这个就没问题，它还解腻，因为你随时打任何汁儿它都会腻，而且会咸，好比说除非你盐的比例不一样，一般大部分山东菜会用什么椒盐， 对， 孜然， 老虎酱 很多，老虎酱，对，但是这个重盐量太重了，其实对于猪排来说，因为就是我们原来老讲过，就是做饭你什么时候下盐是很重要的 啊， 有很多食材是两次下盐或三次下盐，但是呢我们大部分的所有的人都认为两次下盐足够给它下足了，但是是错误的，因为什么？一次下一个基底味，第二次是你蘸盐吃就 OK 了，它的味道就会 自己调 很多，对，自己调，因为这种方式呢适合于所有家庭，因为好比说在今年下半年的报告里头说中国人的含盐量国际标准是要比别人要高，但是我说高多少呢？其实我们北方地区是很严重的，我说实话，因为酱嘛， 对， 你这个 本身 腌菜呀， 口也重， 完了口味也重，然后其实已经现在每天是五克了，不是六克 啊， 那天人家还打电话问我说您这说错了 啊， 说人家原来都是六克， 营养学会提出来 的，我说五克 啊， 为什么五克？但是他极力的宣传是五克，其实那很多老人说我们不用酱，我们不用盐，你别跟我说这个，我们肯定就超不了。不是，你从市场上只要买的半成品菜，它都会超标，因为一道就会超标，所以下盐是很重要的。 对这个呀，营养学会现在也不怎么提这事儿了， 不敢说。 对，他那个东西啊， 执行不下去， 它是一个科学。就是科学你得落地，好多时候咱说就是你在中国人的这个体系标准，尤其在北方，六克盐可能对于好多人来说一顿饭就已经超六克， 对，差不多， 对吧？ 因为我们平均每个人差不多13克至15克， 对啊，就是你说那个一天摄入六克盐，这对于很多人来说他觉得这我嘴里已经淡的没味儿了，就是这感觉。而且一是饮食习惯，他可能一两个菜这六克盐就用完了，他还觉得味儿还欠点呢， 还欠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光是这个有形的盐，你往进撒的这个叫盐，你很多的菜里头，包括你吃的，比如你的那些甜品什么那些东西，里头都有大量的盐。包括其实我们的很多蔬菜里边也是含钠的， 咖啡。 对，就是你很多东西，其实你不是说撒进去了这才叫盐，你很多吃进去你觉得它不是盐的东西最后其实也是盐。所以现在我见很多营养师啊已经很少提说每天你要控制在六克盐，因为他们自己也做饭也觉得这个呀，按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和炒菜这个规矩啊， 做不到，他现在只是说大家尽量低盐低油，你按自己的那个控制，但是你就说让人说好什么都特健康。我爸就说过一句话，我爸说是这也健康那也健康，我看着就不想吃，我能健康得了吗？我爸有糖尿病，我说爸你不能吃这个，不能吃这个，对不对？说那馒头你得少吃。我爸说我还活不活了？我糖尿病没弄死我，你们天天这么弄，我肯定活不了两年，我不快乐呀，是不是？我不快乐， 爸爸的幸福你不知道， 我不快乐影响我心情，是不是？糖尿病弄不死我，最后我不快乐弄死我了。我觉得好多人可能都有这个理念，是不是？你跟我说特健康，每个菜都没味儿，我都不想吃，那我营养肯定更缺失，对吧？ 所以就是说，这种附加盐是一个基底之后，边上你得备一份盐。 好， 备一份盐就是您我可能喜欢这种淡口，我就不加了 啊。 您喜欢重一点，您自己加 啊。 其实这个是最方便的。 对，就有点像西餐，桌上永远有一个盐一胡椒。 对，其实这种运动叫餐桌盐运动。 嗯，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特别好的，因为就是每个人的口味性都可以调整。比如说我不喜欢吃那么重的盐，我觉得够了，我就少加一点。 哦， 哎，你觉得不够，你可以多加一点。哎，大家就会，你也比一次性放足了钱。 哦，就是 因为 做出来就欠点。 对啊，你正好是这样，是大家都会安全很多。有这种叫餐桌盐运动。 那可能我们有一个同学，他们家从小人就是这样的 啊？是吗？ 他妈吃，他妈那时候做菜，他老跟我说他妈做菜特别难吃，我不相信。有一次去了，全家人做了一菜，然后我们就这么吃。 谁不说话？ 寡淡无味。你在人家吃饭，你也不好意思说，阿姨，你做菜真难吃啊。最后他们家孩子绷不住了，说：“妈，你好像忘放盐了。”他妈就提溜锅里盐袋子自己放。现在想起来，跟庆哥这概念合上了，餐桌盐运动是吧？ 哎呦，太过了。我觉得老人就好像跟你形容都差不多， 是不是？ 我们家炒菜就没味儿。 所以这就是刚才庆哥说的餐桌盐运动。当然，庆哥对盐非常了解啊。之后我们也可以让庆哥来给大家讲各种盐的这个主题。庆哥自己还做盐，就是各种配比啊什么。这其实刚才给我讲过，全是我知识的盲区。我觉得以后让庆哥给大家普及普及这方面。咱们还说回那个。截汁儿，说到截汁儿，刚才庆哥说，大家如果在家炸猪排，用截汁儿是比较合适的。 对，猪排、鸡排，这都可以，因为胆厚粉的这种甜，就是主食类的主菜，它都可以特适合。但羊排不适合，因为它那里头含的辛香料跟羊肉稍微有点对，所以都不适合。就是猪类的、沉鸡的这种四条腿的、两条腿的，哎，对，鸭胸也行。 鸭胸也行， 哎，鸭胸、你就按照那种中式的做，脱鸡蛋、脱面包糠炸，哎，也挺好吃的，哎，挺好吃，点点汁儿，哎，特别有意思。 明白了啊， 这种就适合于大家就在家里头就配点这种汁儿。这汁儿还有一特点，不用热，它冷着也可以用，它的味道已经是高速融化的那种，所以它就好一点。因为我们是模仿原来西方的这个。 辣椒油， 等于它呢还比它还要升值的，在哪儿？原来人家没番茄，我们是加了番茄，等于后来这个菜呢，我们也加番茄，这样让它番茄浓度更高，原来它色彩发灰，所以呢你就加上番茄就把 亮了， 提亮 啊， 所以它不一样，那个也是发黑，所以发黑，所有中国人一般小孩都爱说，哎，这就是酱油吧，就这么酱油，其实跟酱油一毛钱关系没有， 对， 因为人家是真发酵，咱这是半发酵， 啊， 然后呢，还有一个腌制的问题，腌就是它的盐的含量应该是10%几，好像，原来，李柏林那可能还稍微重一点。所以呢，你可以底味可以就稍微浅一点，哎，这吃的口感性啊，盐的含量啊，都不错了，就很高级了，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不用特别刻意的热它，因为别的汁儿好多汁儿都是必须热一下。 按中国的菜，你得是熟的东西， 得熟的东西，但是它已经是被净化的， 嗯， 所以它已经很熟了，没问题， 嗯， 哎，完了，营养功能性跟烹饪性就是你随炒随烹，最好是别。碰着锅去弄，因为碰着锅去弄发黑，它之后会氧化的更快，它里头的辛香料就会撞在一起了，就比例就不一样，我们原来曾经试过拿它削了点柠檬进去，后来就没法吃，你知道吗？ 就把柠檬汁给挤进去，没法吃，想改变它，没改了，最后把自己改失败了， 哦， 就给倒了。 明白。 经常会不是，那时候我们在酒店里头，经常会挑战一些，就是不同的组合 啊， 就是认为有很多组合是一定能自己能控制住的 啊， 就是尤其在做饭达人里头最常见的一种是，我方便一汁儿 啊。 哎，这可奇怪， 几个一调啊， 仅仅一调就出了一个新的口味 啊。 但有时候确实没达到那个地步的时候，经常做失败， 对， 失败很多， 对对对， 很厉害。但是这种汁儿呢，其实你都不用去调的，直接使就完了。 对， 我们就非得要画蛇添足，咔咔嘀咕嘀咕半天，就出来一看一塌糊涂。 勇于尝试，我觉得永远是好的。我真是鼓励，就是你可能失败是一万次，成功一次，成功了一次。就能为好多人省好多事儿，就是没准他就是一个巨大的重新。 我觉得你这广告跟蒸鱼豉油是一模一样。 哎，不，我真是这么觉得，秦哥。就是你看，咱们现在老说创新，老说创新。那天跟老先生聊，老先生说，你现在传统的东西没找着，都忘了。你老说创新，你功夫不到，你对这个菜系以及这些东西的理解不到的时候，你创就是瞎创。对吧，其实你现在你觉得你创新这些思路啊，你从老菜里找，老人们早就已经创过了，可能比你这个配比啊什么都已经定型了，只是你不知道，你觉得我这还创新呢，是不是，我这个太厉害了，我牛死了，我研究出，你一查古代菜谱几千年前可能就有了，很正常，只是你不知道，传统的东西你没学到位。我觉得创新啊，一是得留给什么人，得留给，我不是说全是老先生啊，起码得到庆哥这个岁数了，就是他对于烹饪啊已经有，咱不能说特别了解，但是起码他有一定的了解了，他 某个领域里的我们还是可以的， 对，就是他在一个领域，就是他手边他这几个菜系他做起来啊，这里头怎么回事他大概知道，古的今的他都能了解，国外他也见过，这时候你让他创新啊，他有点基础。你说小朋友上来就创新，多半都是失败。但是我也鼓励你多尝试，对吧？没准哪次就碰出一个来什么东西。对，这个、其实挺好的。 例如什么励志的火锅、牛蛙什么。 对，我觉得其实都行，只要您创出来这东西有人认。 对， 我觉得这就都是成功。咱们现在这社会鼓励大家多思考，都不思考永远也进步不了， 对 吧？ 对，没错，没错。其实呢，我们其实做菜里也有保持它的原味的时候，就像这个菜，我们就是追寻的拿番茄回来找。 嗯， 其实番茄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好比说番茄酱，番茄沙司， 就是舶来品， 我都是舶来品。但是番茄酱跟番茄沙司还不一样。 对， 其实你选用 一个咸，一个不咸， 不是一个有香料 哦，沙司里边 香 料啊， 它是净体过的， 对， 它只是脱水。 嗯， 但是番茄可不一样，番茄只是脱水杀菌之后，它保持原味。 嗯。 你得融它，才能出来，所以你在用番茄酱跟沙司的时候，你一定是炒还是加热到什么程度，它只是中餐一定讲究这个事儿，西餐是什么？一起怼，怼完了蘸着吃吧， 对， 怼了， 它就是一个 sauce， 对， 对吧？ 沙司， 它只是在里边的 sauce 还是在外边 sauce？ 对，没错， 就是这个区别。 所以中餐是比它高级，在这儿是因为我是让油去给它糊化之后，我要截取那个汁儿。我需要这个汁儿的比例，然后再加盐糖、辣椒油，才做出来的烹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它要去结。还有一个酒在这里起的作用很大。 嗯， 其实原来的酒的发酵，其实番茄的发酵跟酒都有关系，跟盐都有关系，因为它必须腌制体，再加酒才能发酵，就跟现在的剁椒似的。 嗯， 就是你光搁了盐没用，你得搁酒，你搁酒完了之后闷死了才发酵。 酒能起到杀杂菌的作用。 对，所以这个番茄也是这道理。所以有的时候炒这个底的时候，其实油跟番茄是很重要的，跟酒的次序，跟辣椒油最后烹辣椒油的次序是不一样的。 嗯。 其实烹完了之后呢，我们还可以要干嘛呢？我们要去把刚才炸过的那个兜进去，都不用打芡。为什么？因为本身你是干粉炸的嘛。 嗯。 完了，它自己就裹上汁了。 嗯。 裹上汁了，装盘就等着。 嗯。 干嘛？说了半天没用葱花呢。 对。 把葱花切了。切碎特别碎。 这得是你们南方的小葱。 哎，小葱，别是大葱，大葱。 我们山东那大葱不行。 一个小葱切的极细的小葱花，葱花完了之后。给它扣在那个撒在那个菜上面， 嗯， 做锅油， 嗯， 这锅油里头一定要有什么葱油、香油， 嗯， 这两个油， 这个其实全中国都一样， 嗯， 就各菜系它香料油这这是一个基础。 嗯、但是庆哥，你们江浙菜的葱油又和北方的不太一样吧？ 比北方的复杂。 对， 因为我们有专门拿葱油去做的面食， 葱油拌面之类的 面食啊，还有一些汤体啊， 对， 还有一些什么炸品啊，都是靠拿葱油来去做的， 对， 就拿葱油命题。但是山东菜里也有拿葱油命题的，比如说 葱烧海参、 葱烧海参、 嗯、 葱烧黄鱼， 对， 这都是拿葱做题。 对， 但是其实到经典的时候，其实刚才你说的那些老师傅说的，还是离不开四样东五样东西：第一油 啊、 嗯，第二盐， 嗯， 水， 嗯， 主料， 嗯， 副主料的配底。其实你万变不离其宗，中西餐都一样。 嗯， 他玩的最后体还是水的油的体跟酒。 嗯， 所以这个也用到油。 嗯， 就是为什么要拿葱油跟那个香油搁在一起？ 嗯， 而且香油还有要那种，类似于小磨黑芝麻香油。 嗯， 就是黑芝麻香油，它那个味是往下沉的。 哦， 它不跟那个葱花葱油是抢一个味道。 哦。 所以你要使那个白的，就是往上飘的，所以它跟它抢的重叠了。 哦， 我们都是给它耗到差不多120那样，反炝锅撒胡椒粉呲，一层一层呲。 哦、 你觉得油大？不是油大，它能吸进去。呲完以后，那葱稍微塌一下，满屋的葱香味。 哦，不是炸出来的这个葱油， 是炸完的葱油，拿那个成品葱油加香油， 再往葱花上 浇，所以这叫后料型。 哦，哎，那你们炸葱油？用什么葱啊？也是就是南方那种小的香葱。 不，你看到的是小葱。其实我们现在其实基本处啊，咱们说大葱， 嗯， 干葱啊、就是紫的小洋葱。干葱。 嗯， 然后洋葱， 嗯， 就紫色的洋葱。 哦，我知道。 野葱花。 野葱花是什么呀？没见过。 大葱上面那大球球 啊，那我知道，那不是它的籽儿吗？ 对，要那籽儿 啊。拿那个炸， 泡一宿， 哦， 再去炸， 泡一宿沥干了炸， 对， 哦， 就搁那油里。 为什么要泡一宿？ 所有的籽是蕊的中间， 嗯， 含量芯最高的时候， 嗯， 这是有风飘完了，它不要往出跑吗？ 哎，对对对， 它必须有那种基因， 嗯， 这种基因泡在油里头，它就不断的浸泡，是低温的， 嗯， 然后你再加温，它就升起来，完再低温，它就融在进去了， 嗯， 最后那个都不要了。扔掉了，最后才用小葱扔进去。 哦， 所以是不一样的，所以体味是型不一样。河北最好的是小葱花，那个球炸花， 嗯， 特别好。 那你们炸一个葱油，这得40分钟吧？炸这一点， 三个小时。 三个对，因为我炸过一回，最费劲的就是炸大葱。 那谁得罪你了？你在家炸？ 我在家那个，我也想干嘛？我想做一回葱油拌面，然后我已经不满足于弄点小葱，5分钟就弄出来这种。我说我也得复杂一点，正好人家给了我一盒子章丘的那个大葱，我也吃不了。我想那我也别浪费了，过两天搁着它该烂了，对吧？ 对，很容易烂。 我说这么好葱我别浪费了，我吭哧吭哧嚼了两根，后来实在顶不住了，我说不行，我给炸成葱油吧。炸哇，这点大葱炸的我站那儿就炸，这点大葱炸了有半个小时，你感觉它都不带干的。 它不是干，是这样啊，你们大家所有人认为葱油是炸出来的 啊、不是， 不是，炸是最后 哦。 先得泡， 先泡， 对， 哦， 就是首先头一点，我们是把那些料，他们刚才说葱花， 嗯， 跟那个大葱叶， 嗯， 全都泡的，头一天晚上直接泡在那个油里头， 嗯， 然后搅拌了，然后自己沉下去了，沉下去之后，第二天上班就直接给它做上，给它烧到70度， 哦， 关火，因为只有这种油温是保温的。它自己都就咔咔咔咔咔咔，就是慢慢很慢慢降了温度， 嗯， 再升高，升到100， 嗯， 咔咔咔咔咔咔咔，120，捞出来， 啊，不是像我们这样一点 一 点炸的， 我们叫不叫炸葱油，行话应该叫熬葱油， 哦，哦，你们是这么出来的？ 当然了，谁没我天，你30分钟炸完了， 站的我都快累死了，我的妈呀！ 它是底味 啊， 它是后味，就你看你炸那葱油，它只是香味， 对， 它没有后味， 对，裹上汁儿就没味儿了， 对， 裹在上面 就 没味儿， 它 就 没有那个体味了。是我们那油是先泡，你看， 洗干净，沾完水就泡里头， 对，切成段儿， 生的油就泡 了，就泡里头了。 我说油也生的， 也是生的 啊。 泡完了以后，它全都紧在一起了。你再不断的加温，加到70 啊， 加到80，加到100，加到120，加到140的时候，那个葱才糊化，才开始、 啊、才有点小泡泡， 才冒泡，知道吗？ 这几个一块都怼进去吗？你们 不是分着层次怼，因为你有的是薄，有的是取味，有的是为了取那个分子的结构。你像洋葱跟干葱，就切的很小的片儿 啊， 再扔里头，因为它厚，它得升到140、140的时候才能扔进去。 哦， 最后全都捞出来。 哦， 干嘛？ 大葱先泡一夜， 对， 其他的就是分 葱花啊，都泡一夜，大葱花什么都得泡。 就您说那个啊， 葱 的花，然后大葱、小葱，小葱不泡， 不泡， 洋葱泡。 你看，洋葱得泡，因为洋葱体厚 啊， 你也给它改成差不多跟那大葱厚度差不多，你不能、 啊、 要不然你炸 一炸这个糊了， 洋葱还大葱糊了，那洋葱还拿不出来呢 啊！ 你不能这样，就厚度都是一样的， 啊、 它有规定，它不是说 妈呀， 哎呦， 原来是这样的， 大家一直认为是炸是熬葱油。 不，这个不怨我啊！这个网上没有一个视频是这么教的 啊？是吗？ 网上所有的视频都是炸呀！你没看过，青哥，你回去，我今儿给你留一个作业。 我真的不知道。 你回去，你当然因为你是专业人士，你和我们不一样。我们要做这些东西的时候，经常会求助那几个视频的网站什么的。 哦， 你就搜啊， 那个、 你就搜。有的还是也像你一样的专业厨师，人家就比如教你一个家庭版葱油拌面，或者什么家庭版葱烧海参炸葱油，没有一个教泡一夜的，都是现炸的。 你看，我跟你说一特简单的， 嗯， 我们当时我们是做帮别人做一个素菜啊，咱不说人名字啊， 嗯， 说我们就需要一个菌菇的素菜， 嗯， 你知道素菜有多复杂吗？ 嗯，怎么做？ 第一，提纯汤 啊， 素汤你得会熬素汤 啊。 第二，素的油。 素的油， 当然了 啊， 菌菇油，你得提纯、 啊， 你得把油熬出来， 啊、 你才能做这一个菌菇的菜。然后菌菇的水，你看这汤出来了吧？ 嗯、 啊，酒， 嗯、 啊，盐，你才能做这个菌菇去。你说哟、 啊， 这菌菇挺好吃的，怎么为什么好吃呢？入嘴即化，哦，入嘴即化，为什么呢？人家有油，有汤，有， 真是 这么来的， 不一样哈。 他必须拿那个纽扣的那些咔咔咔碾完了泡一脚，第二天咔一哄啊，还是这么炸出来之后全不要了。你再闻，哎呦，这好闻，这是菌菇的味道。 哎呀， 人家不是那么干的，你们那 所以啊，就是他们厨师都太坏了，在那个公开的那个视频里教的呀、 啊、 都不对。嗯，你发现你再怎么努力的学， 对吧， 也那个做不出人家那个餐厅里那个感觉来。我第一次体会到这个事儿是在好多好多年前，我做一个那个什么肉汁萝卜还是什么。 哦哟， 那时候是在那个赵亨那儿，原来吃过一回，觉得也好吃呀， 简单， 哎，简单是简单，我觉得以我的水平做这才富裕啊。结果做出来以后吧。你发现你拿这肉汁泡这萝卜，你想泡到人家那个有味儿的程度啊，它就煮烂了，你永远不成型。后来我一打听，人家是先蒸出来的，然后在那汤里泡。我跟你说，我这就知道了，他们有好多偷手，都是也不能叫偷手，这是专业的技 术，专业的招，它是招。 对，有的确实在家里。嗯，人家告诉你，可能你也不会那么做。嗯，这个人就省略了，说我给你教你一家庭版吧。但是我后来发现，家庭版永远和人家那个呀 有差距， 差很多。不过今天我觉得青哥给大家讲这个菜，嗯，通过我们讲这个菜，也给大家把葱油啊、什么辣酱油啊这些都给大家说了一说哈。时间也差不多了。 嗯、 咱们下回再请青哥来给大家聊点别的菜、啊、我觉得这些都挺好的，包括青哥对盐也特别了解，以后有关于吃盐的问题，青哥就可以作为专家，我们再为了让青哥不心虚，我们再给配一个像徐静老师那样专业的营养师在边上加以辅佐，是吧？我 不起外号叫闲人就行、 哎、对，又老又闲，你现在是、啊、你现在就是一个做失败的榨菜肉丝，我跟你说，又老又闲。对，哎，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 谢谢各位观众， 哎，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